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第四十九集，东树要走下台阶，被成灾抓住肩膀。 等一下，东树，你干什么？ 还用说吗？去找蔡蔡美小姐，她被水卷走了。 我去，你安排大家避难。 可是 还会有浪的，每次都会激起水流，我游泳比你强。 东树无法反驳，成灾学生时代是游泳队队员，而且拥有救生员资格。成灾脱下上衣走下台阶，途中他停住脚步，回头仰望东树。 大家就交给你了，绝对不要放弃，天助自助者，记住，只有拼命活下去才会遇到奇迹。 明白。 成灾点点头，冲下台阶。东树目送着他。 全都去首相办公室，快！ 喊声刚落，整栋建筑又猛烈震动了一下，像成灾说的那样，巨浪一次又一次袭来。东树在最后面确认其余人都已经逃入首相办公室，正要进门，背后轰的一声，水花随即洒下来，简直像大浪打在岩石上。东树望向台阶下方，那里水流汹涌，水位已达台阶中段。 哥，你在哪儿？哥，蔡蔡美小姐。 水声中混杂着嘎吱嘎吱的摩擦声，就像建筑在呻吟。这时他隐约听见了成灾的声音。 东树。 不久，走廊拐角处出现了成灾，水浸到他的脖子，他拖着蔡蔡美，他脸朝后方，看来失去了知觉。 哥， 我伤了脚，动不了，帮我把行李的绳子找出来。 好。 东树冲进首相办公室，翻找成灾的背囊，的确有条救生索，就是何赖救出东树和明日香时使用的那条。 怎么了，成灾先生没事吧？ 没事，得用绳子拽回来。 东树冲出房间，手持绳索走下台阶，水位似乎又高了。他慢慢放着绳索，顺着水流，绳索一端飘到成灾的手上。成灾拿过绳索绑在蔡蔡美身上。 好了。 东树慢慢将绳索拉近，水流很猛，要用很大力气。不知何时，明日香和小峰也来到身后，帮他一起拉。不久，蔡蔡美飘到东树伸手可及的地方。 马上送他去房间，帮他做人工呼吸，胸外按压，快！ 小峰抱起蔡蔡美走上台阶，东树再次送出绳索。成灾一直没动，从他脸上看不出伤势，但脚上的伤应该很重。东树确认成灾抓住了绳索，然后用力拉了起来。 骨折了吗？ 好像是。自己以为游泳游得不错，结果丢人了。 成灾正自嘲地说着，爆炸式的巨响传来，官邸随即摇晃起来，晃动渐渐加大，东树也站不稳了。水流激荡，仿佛进入了被抽去底部的水池，向阶下汹涌流去。成灾随即被冲开，东树拼命抓住绳索不放，身后还有明日香帮忙，但无法将成灾拉过来。 明日香，把绳子缠在我身上，打个死结。 明日香把绳索余下的部分缠在东树的腰部，接下来的瞬间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。随着一声巨响，一部分天花板掉了下来，压住了连接东树和成灾的绳索，成灾随之被卷入水流，眼看就要被冲走。东树咬紧牙关，使出浑身力气站定，但绳索拖拽他的力气更大，绳索就缠在他的腰上，这样下去，他也要被拖入水中。这时东树和成灾四目相交，哥哥对弟弟诉说道： 算了，放弃吧，这样下去会连累你。 不可能。 弟弟的目光回答道，强烈的力道加在绳索上，东树被抛入水中，但牵引绳索的力量很快消失了。东树挣扎着爬回台阶拉动绳索，可本该握住另一头的成灾却已无影无踪。 哥， 东树喊着， 但没有回应。水急剧退去，东树走下台阶，一部分遭受破坏的建筑堆积着，承载倒在一旁，一块楼板插在他身上，几乎贯穿了他的身体。 哥， 东树抱住承载，承载微微睁开眼睛，他的脸没有了生气，口中仍喃喃着，他想对弟弟说什么，但已话不成声，甚至不能呼吸了。黑云覆盖着天空，阳光被遮蔽，那个曾被称为东京的城市止于残骸，沉在黑暗之中。云层不时发出不祥的声音与光亮，是闪电掠过，只在那个瞬间，城市才会暴露出它的惨状。官邸不住的摇晃，是因为地震，还是巨浪冲击，或是人的错觉，谁也弄不清了。东树瞟了一眼手表，那是承载给的。 刚过五点， 他回头说道， 还有八个小时吗？真长啊。 没有人回答，没有人有力气回答。何赖受骨折的影响已筋疲力竭，蔡蔡美在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下苏醒过来，但无法动弹。得知承载死去的消息后，更是深受刺激。荣美子迄今一直以母亲的顽强守护着美宝和永仁，也已身心俱疲。明日香自抱膝而坐，久久不动。现在支撑他们的唯有再次到来的 P13 现象，如能熬到那时，死了也行。不，已经决定了，到那时就死。东树心里想着。 真奇妙，定下死期这件事竟然成了此刻活下去的动力。 他坐在首相使用过的椅子上，闭上眼睛，承载最后一刻的情景还呈现在他的眼前。本应该很伤心，却没有生死离别之感。也许在这个过于残酷的世界，活下去本身就已经是奇迹，死亡本就理所当然。或者说他在潜意识之中已经明白，自己迟早也要走这条路，承载只是先走几个小时而已。忽然，东树听见山崩地裂般的声音，他睁开眼睛站了起来。明日香抬起脸， 什么声音？ 东树看向窗外，接下来的瞬间，一道强光随着轰响跃入眼帘，是雷落在了很近的地方。接着，从四面八方传来机枪式的声音。稳坐着的明日香惊跳起来。 东树，怎么回事？ 东树看着外面惊愕不已，窗外正下着巨型冰雹，落在窗框外的冰雹直径甚至将近10厘米。 下冰雹了。 哎呀，打雷加冰雹吗？ 冰雹打在建筑上的声音越发大了，明日香喊了一句，东树没听清。地板忽然倾斜了，与此前的摇晃不同，是朝着一个方向持续倾斜。东树察觉到，终于这官邸也要塌了。随着轰鸣，不规则的强烈震动袭来，可以想象建筑物正一点点垮塌的样子，墙壁大幅度弯曲是建筑的倾斜导致的。 大家抱头躲起来，快！ 但是他觉得别人听不见，正在垮塌的建筑发出凄厉的声音，有东西从上方落下，是天花板在持续坍塌。东树躲进桌子底下。地狱般的时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接踵而来的地震使官邸的地基软化，洪水和巨浪不断摇撼着房子，屋顶塌落，柱子折断，墙壁倾倒。官邸虽然还没有完全毁坏，但已经不是保护人的容身之所。然而东树等人还活着，他们聚集在顶层的一个角落里，躲避着没完没了的暴雨加冰雹。地板倾斜严重，因此所有人都紧贴墙蹲着，但大家都知道墙的背面已经完全倒塌。 13点，刚过了13点。 还有13分钟吗？ 不，是12分钟，那只手表晚了1分钟。 啊，再过12分钟从这里跳下去就行了。 没有， 就可以轻松死掉吗？ 大概吧，下面可是钢筋混凝土，虽说有流水，但要是头朝下掉下去，一下就死。 会顺利吗？ 不管成不成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只能横下一条心了。 何赖的声音里多少带着兴奋的情绪，大概是觉得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。东树看向齐看了，荣美子表情悲伤地抱紧女儿。对于要再次杀死女儿，她显然迟疑不决。美宝不知道妈妈的心思，只是害怕地搂着妈妈。蔡蔡美抱着永仁已经好几个小时了，永仁气若游丝，不但没哭闹，连手脚也没有动一下。蔡蔡美认为丢下她也是死，这么一句话让大家下了决心，把小宝宝也带着上楼。东树看了看手表，又过去了五分钟。就在他要宣布时，大地传来沉重的声音，仿佛呻吟一般。究竟还会发生什么？就在东树这么想时，一瞬间他觉得身体漂浮起来，如同飞机进入了空中陷阱时的感觉。然而几秒钟后，他又感觉到强烈的冲击，地板更加倾斜，支撑身体的墙壁开始垮塌。东树往下看，下方呈现出可怕的一幕，地面裂开，正要吞没一切。他忽然想起了程飞说过的话，当智慧存在于不可存在之处时，时间和空间就要动起来把它消灭。 可能就是这么回事， 东树心想。 本来必须死去的智慧，因为 P13 现象的悖论而存在，也许宇宙就要消解这个矛盾。如果是这样，要到何时为止？有期限吗？下一次 P13 现象不就是期限吗？宇宙要在那之前排除理性，那么超越了期限会怎么样？不就会再次产生矛盾吗？这正是承载所谓的奇迹吧。 有人抓住了东树的手腕，是小峰，他在看手表。 还有一分钟，再坚持一分钟就可以死了。 等一下，不对，P13 现象可能就是智慧存在的界限，如果是的话，应该能活多长就多长。 你说什么呀？都现在这个时候了。 建筑物进一步垮塌，塌落的部分被裂开的地面吞没，所有人都使出最后的力气抓住各种东西，不让自己掉下去。 到时间了， 小峰喊叫着跳下去。东树看见他飘然下落，身体碰上了某种东西又弹起来，就那样混杂进瓦砾。 死了？什么也没有发生，P13现象还没有开始。 他看了看表，指针刚好指向13:13。大地怒吼，激荡翻腾，已经不是地震之类的了。东树被甩到了空中，与此同时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，然后光消失了，最后他的意识也消失了。 原来哥哥的手表是准确的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